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啊，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说一说线上跑哈，我们约到的是健与美杂志的副总编王凤寻哈。凤寻你好。 啊，宋老师好，我们超级体验团的各位我们的粉丝大家好 啊， 是王凤寻 啊，欢迎这个王凤寻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咱们来说一说线上跑这件事儿，这个2021年这就要过去了，其实总结一下2021年在跑步市场发生的很多事儿，我觉得还是离不开线上跑这三个字儿。从年初一直说到年后啊，从开始说到结尾，因为在这一年的过程当中，确实啊受到全球疫情大流行的这样一个客观因素的影响，很多赛事都无法呈现，那就只能改成纷纷的线上跑。所以在一年即将过去的时候，咱们也总结一下这个线上跑啊。王凤寻老师啊，跑者的角度来聊一聊线上赛啊，你参加过线上赛吗？ 参加过， 参加过。 这个应该也是一个这个公众号组织的线上赛， 嗯， 它是公众号，这个公众号的本身呢，之前是做一些这个跑步比赛的报名啊，还有一些这个带货啊，还有一些商城这样功能的 啊，还有这样的公号， 哎，有这样有这样，现在 这样的公号， 现在这个很多啊， 跑者世界 啊，类似， 马拉马拉。 啊，类似，参加一个他们的这个线上跑，为什么就是这个活动很吸引我呢？就是第一，它这个页面打开的时候很清洁，啊，这个报名方式很简单，打开之后呢，你就发现，哎，这是一个不需要填注很多信息，因为你的信息在之前注册公众号的时候已经被他收取了嘛， 嗯， 是吧？已经被他抓取了，所以说它的报名方式很简单，就大概几步啊，他就可以从他的系统里把你的这个一跑者信息吧，就是都收集起来。同时呢，它因为还要做一些免责条款呢，也非常非常的方便。另外一个吸引人的呢，就是说它有这个一块非常精美的奖牌，这个奖牌呢，能看到主办方是做了一些这个，有设计语言的啊，有一部分这个不错的金属材质的啊，这一个，很好看一个东西啊。然后呢，这个。形式呢也非常多样化，他把你的这个参加比赛的这个时间他做得很随机，对吧？他只需要你啊完成一定固定的里程啊，然后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之间上传你的这个 成绩啊、 这个、轨迹 啊， 然后你的这个无论是各种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跑步 APP 它都是打通的兼容的、甚至于你把你的微信步数啊你传上来也可以啊，但是说它有一个折算比例啊、哎，我就觉得这个很轻松，而且呢，这个报名费不贵，和现在比如动辄一两百的这个马拉松报名费的话，它的收取 多少钱？你直接说，反正你也没 说。29， 29.9， 29元，还带块奖牌，还包你、还包邮、还有证书哟对，就是说这个活动的意义呢，就是让你很有一定的，就是让你的一个训练吧，有了一定的仪式感，有一定的参与度。因为前段时间呢，这个各大马拉松都是，这个没有成功举办的，比例比较大，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就想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证明自己 还能跑马拉松， 还能跑啊，还能跑。哎，他也不是全马，是一个半马，21公里 啊，半程。 对， 是。所以我觉得你是不是还是心比较大那种，就是，反正我自己认可这件事呢，我不管别人怎么看，反正我完成我达到我的这个目的。就行了。你比如说我这事儿，如果换成我会怎么想啊？我现在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这个叫做传统意义上简单线上赛的这个持反对意见者啊。但我不是说所有线上赛我都反对啊，我就传统的简单意义上的线上赛，我并不赞成。比如我是我会怎么想？你这什么都认同，微信步数也认同，那这还叫跑步吗？对吧？我走，我一天我也可以走40000步啊，那不叫那这叫徒步啊，这叫那这不是跑啊，对吧？那你各个软件都认同，那要是人家骑自行车呢？骑自行车一边骑自行车一边摇手机呢，那是不是也算是跑完了这个？那这不尊重啊，对于马拉松的这个意义来说啊，就可能我会想啊， 宋老师是把这个一些这个有可能产生问题的稍微的扩大了一下，是吧？ 嗯、 其实呢，这现在的这个大家的跑者，我觉得啊，就是他们的心态呢，你不能说包容啊，我觉得他们的心态更多是，由之前把马拉松当做一个这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的这样的一部分所谓的严肃跑者啊，向更多的把马拉松当成一种参与度更高的，把跑步当成生活的一部分的。他们对这种仪式感啊，其实我觉得是不太多了。 嗯， 但是通过这样，这也是一个好事情啊，就是说他们能够真正把这个每天的这个训练跑步当做生活的一部分。 嗯， 所以呢，就是那还给他们做太多的限制呢，我觉得和这个趋势是背道而驰的，是吧？ 嗯， 因为他主要你想，咱们开玩笑，29.9块，你还要啥自行车吗？他需要更多的人参与，我能理解他们这主办方的意图啊。 嗯、 但是说，咱们说，如果用其他的跑步软件，啊，那有没有可能也有这种作弊情况发生的？你同样是有的，无法规避的。 嗯， 它的形式更大于它本身的意义。 嗯， 哎，更大于它本身的意义，我觉得这样。 就是线上呢，可能并不是以这个真正的我们叫做竞赛为标准。 那很难达到，因为你竞赛就要有裁判啊， 对， 你就要有规程啊， 有规程，有标准路线，你怎么能在标准路线里面，你们这才叫竞赛？ 对， 在同一个场景里面，相对公平化。 对，所以这个现场跑，我觉得无论他做极致，还做不成这样。 嗯，所以线上跑其实本身它跟竞赛这两个字应该就不沾边。 对， 但是除非有一种现在叫线上跑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比如说王凤群跑了这么一个路线，这个路线是固定路线，假如说就是从王凤群所居住的地方跑到他所工作地方，然后这个工作地方也是单独一条标准的路线，二路车站跑到哪一站，跑到300路哪一站，300路再跑到几百路哪一站，这样拐，然后形成一个路线，那么在这条路线上谁跑得最快啊，就出现了一种新的线上竞争的一种玩法，它相对来说有了标准， 这个有意思，这个有意思。比如说，从这个方庄到这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是吧？这个、 可以啊，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路线，是吧？ 嗯、 但是这个的话呢，就是那叫固定 APP， 嗯， 然后呢，固定一个、这个、 固定路线， 是吧、 嗯？ 然后呢，要对跑者有一定的压力，所以压力就是让他们要通过一些赛前的一些规程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免责条款协议啊， 嗯， 让他们不要这个。产生用其他的这种方式来去讨巧作弊，因为你既然是竞赛，那么就要有冠亚季军，是吧、 嗯？ 那就要有相应的奖惩的制度，是吧、 嗯？ 所以这个还是，玩法很新颖，但是落地呢，可能也需要一定的这个准备工作。 嗯、是，这是线上。我们说的是线上这个跑步比赛，其实王凤群老师呢，更加工作本身着重的地方是在健身健美这个领域。那么在健身健美这个领域有没有所谓的线上比赛啊？尤其是在这个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的时候，当然也随着互联网科技的不断的上升，其实之前我记得我跟王老师在上海我们见过，上海有那个 FIBO 的这个展会，在 FIBO 展会上，当时那一年是2017年还是2018年我不记得了，当时很新颖，我当时觉得还挺新的，就是一个 spinning 骑行的线上，当时在上海做的这么一个落地，哎，我这展会当中一个环节，只要你有一台硬件设备在家里边放着，那么随时可以连线，大家互相去约骑，然后在每天的固定时间，还有固定的教练出现在线上，你可以用你的硬件连线，然后通过软件来实现一个训练的一个目的。这是在2017-18年，到了今年2021年，线上骑行已经是太简单一个事儿了。只要是你有一个骑行台，连上一个软件，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参与叫做真人模拟空间的线上骑行。你看到的人已经不是电脑的 VR 虚拟人物了，而是真实的人物，他也在线上，你俩可以同时的去竞争比赛。 所以说这个 PS5 不是宅男的终极利器是吧，而是功率台啊、这个全息投影的这个伴侣式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场景才是这个宅男们喜欢的 这个新玩具新乐趣啊。其实话说到2017年呢，其实那段时间应该说是场景化的健身方式就是刚刚进入国内的一个起点。 嗯， 从有几个品牌 Spinny 啊、 嗯、 包括星驰啊，他们其实这样的一些传统的老牌的这样单车品牌，其实都相应的推出过这样的一些这个就是全球同步啊赛事啊训练，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些板块的这个内容，包括软件也很丰富，那个时候就很丰富了， 那时候就有很多、 很多、哦、那个时候他们实际上把这个东西用互联网技术接到这个投影仪上或是一些大的屏幕上制造这种场景啊。 嗯， 但实际上他们更多是针对商务健身房俱乐部的，就他要搭建这样的一个场景啊，你要有多少寸 LED 的这个一面这个视频墙是吧，来播放是吧。但是有这个软件之后呢，国内的一些商家啊，就是一些健身器材的商场家呢，他们也意识到这里面，哎，未来的可能是不是一种新的家庭健身方式？ 嗯， 很大一部分人跟风，甚至于拿到了一些风险投资啊，然后去做这个事儿，也是单车啊，也是他，因为他本土化这个软件之后呢，把大家的训练习惯啊， 嗯， 包括这个教练的语言啊，他做了一些本地化、本土化的一些改良，也不错。但是呢，就是给我感觉啊，就是说，真正实现让大家在家里边啊去训练、去健身，啊，同时呢，你还要保证一定的使用的用户量， 嗯， 这个就是目的远景非常美好，但是大多数企业都死在了这个过程当中。 你是指2017到2018年？ 2017到2018甚至到现在啊，就很多品牌呢，就是说我能想象啊，可能10年20年之后，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让大家在家里面训练完全没有问题，它可以搭建一个完全类似于那种 VR 视觉的这样的一个场地是吧？一个 App 是吧？甚至于就是说我们的头戴式那个 VR 眼镜，有可能都不是那么硕大的，可能就是几个晶体片，然后 或者是眼镜而已、啊， 就是个眼镜，像谷歌眼镜那么简单的一个东西。 嗯， 但是大多数的我们国内的厂家其实都碍于回报是吧，碍于这个企业自身的运营的这种成本压力，和现在目前的市场的这种不能说不认可了，市场的这种这个量级没有那么大，无法给它实现这种投入产出比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他们到最后呢大多数都没有，就是说白了，去年很难，今年更难，明年很好，他没有看到明年的事儿。 嗯，就是只是线上训练这块。 对， 但是你说线上这块，我们是从线上跑，然后挪到线上训练、线上体育产品这一块。有一个品牌，比如说 Keep 说在2021年初还拿到了新一笔的巨额的融资。 他甚至有产品来支撑他的这个居家训练的这样的一套体系。 有，已经有 Keep 跑步机了。 包括那个 VR 那个镜子好像也有， 是吧？我买了一个 Keep 跑步机，5公里就坏了。 是买的吗？ 是3900还是3400？哦，就是好像3900打折，双11。当然也有可能是我的个案啊，我这个不代表，不能说它是普遍代表性。因为我们长跑步机，我之前我还记过，我问过王木群老师，我说买什么样的跑步机？那会儿我就问过你是比较好，你推荐说它的电机一定要怎么样，然后要耐用，所以你看跑步机是从几千块、几百块到十几万。几十万，它的这个区别太大了啊！那时候我就图方便嘛，3900大概这样，也就5公里吧。我因为我经常会跑跑步机，我明显感觉到它的不稳，就是速率是不稳的。比如你调到10的速度，其实我觉得它可能10，有的时候是9，有的时候是11，但它显示是10，它不稳啊，大概几公里就突然停机，突然宕机，这种是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突然宕机，容易受伤嘛。我说别跑了，家里人说你也别跑了，我说就直接退货。哎，退货很方便，第二天就上班就拉走，然后很快这钱就退了。退货很方便，然后 跑步机也成为一种快消品了 啊。快递员说，嗯，这是我今天收到第二台。我说是一样的，是一样的。 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宋老师这个话题呢，其实我能理解啊，他其实也不是在说跑步机的质量问题啊，只是说它是存在。就是一些家庭健身的一些产品，它现在良莠不齐啊。但现在呢，有一个趋势呢，就是说很多的这个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健身设备呢，实际上在和电商、和平台，甚至于和一些这个 IT 公司啊，在一起来合作，在一起做事情啊。据我了解呢，就是比如说某米系是吧？就某米系的这个 小米、华米啊， 哎，就某米系啊，他们这个产业链里面呢，就有我们传统。 兼职行业，这样兼其他商业厂家为他们供货的，有跑步机，有单车啊，有甚至于这个跳绳、哑铃这样的产品。有一个好处呢，就是他们能集中用户的需求，然后呢把这个销量也好啊做得很高很大，但实际上呢他们对价格以及利润空间的把控也是从这个互联网生态来去考虑的。 嗯， 像宋老师说的，购买很方便，退货很方便， 嗯， 但是对于商场家来讲的话呢，他所面临的这个去抵抗丧失话语权是吧，他的生产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符合某组这个平台的要求， 嗯， 甚至于他的退换货的话呢，这个就是平台采购你的跑步机是吧，采购你的这个单车，他可能给你结算一笔费用，但是你的维修售后各方面其实都是由你的这个厂家来去承担的。 嗯， 他不会说把某个跑步机寄到什么某米的这个总部让他们去修是吧，你这样核算下来的话呢，实际上你有可能你十台的利润你要抵消到一台的这个返修的这样的这个你付出的成本时间，所以它其实长久来看呢，它不是一个特别能赚很多钱的项目，但是确实呢我们传统健身行业的一些器材啊，生产家能跟我们现在的这些 线上 的这样、 啊、互联网的机构， 互联网这个机构能够一起做事情、 嗯、 能够一起产生新的亮点是吧、 嗯、 这个产品不行我们试试别的。 嗯， 举例说，这我们说这有一前段时间一个比较火的一个在家用的一个计数的一个这个跳绳啊，磁力的，做的非常非常好啊，它可能卖大概也是卖几十块钱吧，成本很低， 嗯， 而且呢做的非常的精致啊，甚至还有手机 APP， 嗯 啊，而且呢这个厂家说这个产品我是赚到钱的啊，这产品赚到钱的有一部分利润是可以我保留的， 嗯 啊，就这个产品的话，其实用的这个通路呢也是。这个和这个互联网这个厂家一起来开发的嘛， 嗯，所以其实说到这个线上体育运动啊，我们刚才说其实就是线上的，应该叫做硬件产品，为我们的线上体育运动提供了一个运动的场景和运动的必须。 对，就是我们说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健身，那就是在家做的俯卧撑、仰卧起坐、跳跳操，是吧？那是80年代。 嗯， 甚至于在美国的80年代，实际上就已经有4站位的家用健身设备器材。那时候美国人甚不能说家都有吧，我觉得占个5%，美国人是有这个东西的啊。但这数据未必准确啊。举个例子啊，这些东西甚至于到了90年代，在就是高端的这些个酒店啊，五星酒店里面用的是人家美国人家用的健身设备，4站位、8站位。一个非常占地大概有6-7个平米，然后呢你可以，它是核心，然后呢训练者呢是围绕着它的各个方向去做完成胸肩腿臀所有的训练， 嗯， 是吧，然后呢当然这东西在中国家庭无法推进了是吧，那中国家庭能做什么呢，那时候有了健身的这些理念之后呢，力量训练，做坐椅训练，做仰卧起坐啊，做这个俯卧撑是吧，做这个瑜伽普拉提，咱们说它不会有任何投入是吧，你有一个垫子，一块场地就会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从科学健身角来讲的话，设备对你带来的这个训练效果的加持和这个增进，我觉得是有它存在的意义的。 嗯， 你再做仰卧起坐，再做俯卧撑，你面对都是自己的自身的 自重， 自身的阻力，是吧？你想这个提高能力，加快新陈代谢，加快你的这个训练。训练强度的话，你还是需要哑铃、杠铃，这最简单、最基础的， 嗯， 是吧？那到现在呢，除了哑铃、杠铃之外呢，甚至有一些厂家，我们就说这个，不说哪个地方了啊，他甚至于可以帮你设计一个家庭健身力量房， 嗯， 他可以，你可以把你的家里的这个平米数啊，然后空余的这个空间呢，拍照给他。他甚至有一对一的人们的服务，他告诉你你在这地方要做哪样的东西，不影响你的生活，不影响你的这个家庭的环境，同时呢给你增加一个训练的场所， 嗯， 哎，然后在这面墙上他给你整合了，比如说整合现在比较流行的是吧，这个训练的一面镜子啊，你可以按照镜子投影来去一对一的去做动作，就是你的这些操课的东西你不是自己没法跳吗，电视你也不愿意看，你可以照着镜子练，那镜子上有全息的投影，它告诉你哪是对哪是错， 就跟移动互联网也结合起来了， 结合起来了。在这面墙上呢，它给你做了一些比如说固定把位或者说移动把位的一些这个锚点， 嗯， 你可以在上面做一些这个 拉力的训练是吧，还可以甚至把杠铃架焊接在你的这个地面墙上，做一个这灵活的一个卡口吧，这个架子可以收纳到这个墙面上，而且那你看你有氧训练你可以在这里面做，你量训练也可以在里面 也可以做，对 对吧，而且同时呢咱最重要的一点是吧，你要投入是吧，你这面墙你要花费大概10000多块钱，也不多也不少，你得到了一些优惠是吧，一些实际的效果，厂家呢也可以因为你可以做得更大更强，是吧，你这双赢的事情。 是，当然在无意当中随着互联网的引入，就是你的家庭的定位啊是吧，你每天力量练习的内容啊对吧，然后你的这个随着力量练习你不断的这个身体发生的变化呀，也就都到云端了是吧，也就都到云端了。那对于这个互联网企业来说，那收集了你的数据之后，是不是说有这个相关的保密工作，或者说由于你提供的数据再给你推销其他的产品，那就不得而知了啊。当然确实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我们进入到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必然的产物啊，就是刚才我们提线上跑，它传统意义上的线上跑和现在新的情况的线上跑的不一样。要说到了线上健身是从最早的居家健身，然后现在到硬件设施的不断齐整。那硬件设施是从简单我只是为健身房来提供，到现在你已经可以到家里边去提供你的硬件设施。那硬件设施怎么来实现网络的教学互动，那就通过互联网联网的方式。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们发展的大趋势，就跟说电动汽车一样，我不知道这个王老师开不开电动汽车啊，升级前肯定有大家去开电动汽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电动汽车其实有一个自我学习的一个过程，由于某个国外品牌厂家的电动汽车，其实你只要一开动它就在不断的扫描车内的情况以及车外的情况。那从车外情况来看，它对于它所跑的道路非常的熟悉，那这种道路的熟悉情况是要上传到这个汽车厂家的终端。那这个汽车厂家终端的，首先人家说的目的是为了改良你汽车的性能，但其实你每天你在哪出发，你的家在哪儿，你的单位在哪儿，你都去过什么样的地方，其实对于这辆电动汽车来说，它非常智能的记录了一切。那随着电动汽车不断的这个发展，车外的扫描现在有个叫哨兵模式，原来是只是在国外的某个品牌，现在所有几乎电动车都有哨兵模式。那哨兵模式就是谁靠近了你的这辆车，你觉得我用这辆车放哨，但其实它也记录了谁进入了你的这辆车，你在车里的对话，甚至你在车里的影像啊，它也上传到这个汽车厂家的云端。那人家说的很好，为了安全考虑，一旦出现了安全，我们可以调取曾经的这个信息。但其实你想，其实我们都暴露在整个的互联网的这个大环境当中， 没有隐私可言 啊，没有隐私可言。那说到这个健身也一样，其实我们说的这个线上健身、线上跑步，说到最后，我觉得大家可以这个在这个当中得到自己想要锻炼健身的目的，同时，也要把这个事情想得更加这个多一些啊，我觉得更丰富一些，没有毛病。就是很多朋友每天完成线上跑步之后，总是要在朋友圈里晒一下。我个人觉得，当然朋友圈是一个相对来说封闭的一个空间，你加的朋友都是你自己通过的嘛。但如果你上传到什么微博呀这种公开的场合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就是你可能叫做发者无意，看者有心啊，其实你的路线也已经曝光了啊，是吧？那这个就说到这儿，也谢谢来自于健与美杂志的王凤群老师给我们关于线上健身啊说的这期节目。那回听节目呢，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是宋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拥抱 源于收获的欣喜。 拥抱因为时代的柔光。拥抱 为了未来的期盼。 这一年 我们拥抱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9小时广播跨年融媒特别直播，今天下午4点正式启动， 给新年一个拥抱。 和平鸽振翅蓝天，洁白素雨伴着歌哨阵阵。 北海白塔映雪生辉，趁着孩子们

上一代的人的影响，就是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家长就会带着我去什刹海溜冰，然后呢玩，从玩冰车然后到玩这个冰刀，但因为这个逐渐的大家从城市中心搬到了郊外，然后这种老北京的一些习惯和氛围就那个被分散了化解了，然后呢最近因为疫情不能出国，不能就旅游出行也受限制了，再加上滑雪其实也受这个条件因素的约束吧，然后呢就开始又捡起来去玩溜冰。它对装备和这个冬季的场地要求其实还是比较低的，我们这些玩的比较户外类的就会往野一些的地方去，就非这种有人工经营就是维护的，然后但这个如果要去的话，大家肯定要自己去先了解冰况啊，对这个冰况的有一定的常识，才可以上到这种野外的冰面上。 我就特别喜欢到野外的地儿去，就是我的感觉是更加自由，然后你每个人可拥有的冰面的面积更大， 对， 天地更加宽广。但是有一个原因，就是刚才喷喷说的安全究竟行不行，这个需要自己做好判断，所以一般比如说啊，这个冰面滑野冰的话啊，滑野冰怎么看这个冰面能不能上人，能不能滑，这个东西有没有一些就是我们操作上的叫做守则啊、规范啊，或者就是我们经验啊、技巧啊，也可以分享给大家的啊。 这个我们其实判断的这标准哈，就是看它的冰层厚度，因为我们也不好说这个冰它在多少厚度范围内就是绝对安全的，因为水下温度跟地表温度和这个一天之间的这个温度变化是不一样的，然后呢而且冰即使它冻成了以后，它其实也不是死的，它也是有生命的，就是你能感觉到冰的变化。我们近期就是在郊外的一些河道上去滑，然后能明显感觉到我们上午去和下午去冰的表面和水下的变化是不一样的，然后又到我三点半左右，像北京北方的冬天三点半太阳基本上就已经就照射很弱了嘛，然后接近黄昏了，然后呢能立刻感受到这个冰上的温度不一样了，就降得很低，然后呢还有就是你能听到冰层它在结冻的时候会发出的一些声音，然后我们也会去看，就是打洞去看它的冰的厚度到底有多少，然后我们也才敢放心的在这种环境下去玩耍，是这样。 其实在东北啊，有一句老话，咱们今天来说说这个冬季的这个户外运动啊，我觉得说到这儿其实说也可以普及一些安全常识啊，因为大家毕竟到户外玩还是为了玩的高兴玩的开心，那一定是在安全的前提之下。东北有句老话说冰呢有树茬冰有横茬冰，在东北啊，竖茬呢和横茬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在三九天啊，就是其实现在是比较冷的时候啊，三九天说现在冰呢在东北老话里边叫横茬的，就是你上冰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一旦你过了这段时间，到了第二年一开春啊，开春之后可能它的冰层厚度在东北来说还挺厚，但是按照东北老话那就变成树茬冰了，你要再上虽然它很厚，但是也有可能你就掉下去了， 对， 所以它真的是跟着这个节令这个节气走的，你到了这会儿可能你的冰面没有那么厚，但它很结实，但一旦过了这一段时间，到了另二十四节气，我们讲了到了那另外一个时间段，它可能再厚它也不安全了， 对，还真的是就是我们这个传统文化里的二十四节气对这个四季和万物的变化捕捉的非常准， 对， 然后不光是溜冰，像我参与的另外一项冬季运动攀冰运动也是这样，就是到了我们所说的开春，或者是一般我们大概是到了春节后就过了正月吧，就不会再去野外爬，就按北京周边的这个气温环境的话，我们就不会再去野外爬这个 攀冰这项运动了。 对，一会儿咱们再细致来说攀冰啊，这个溜冰咱没说完。刚刚我们说冰面安全啊，3949就冰上走了啊，其实就没有问题啊。现在你到冰面上应该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但是有一点，刚才喷喷也说啊，这个结冰呢，它整个湖面或者说水面中间和两边也不一样，有的时候岸边或者说它那个有老见阳光的地儿未必说结得那么厚，有时候背阴的地儿反而结得很厚，越往中间走呢可能冰层厚度越厚，但两边的可能越薄，所以这个都需要大家自己去判断。有一个好方法，你就看冰面上人多不多对吧，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也要遵守这个相应的城管呀，或者是这个水务局的这个管理部门，对对，管理部门它的相关的规定。像我们去的那个河段的话，它是没有限制大家上冰面，然后呢，它每天也会有巡查，就是在岸边巡查，看有没有破坏冰层或者是违反这个环保，就是水面环保那个禁令的一些行为，然后但如果是到了不安全的这种就是季节或者是冰面不稳定的时候，它肯定是禁止大家上冰的。 对，所以我们也看一看在这个河道两边有没有插着这些标志牌， 对对， 这个也非常重要。如果说有插标志牌写的禁止上冰不安全怎么怎么样，那这段时间这一段就别上啊。有的时候你看这地儿没有什么，然后冰面上也有很多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先导条件啊，你就可以感受一下。如果说你这个冰面这边人很多，那边一个人都没有， 就不要冒险了。 对，你也想想为什么，是吧？他为什么那边没人呢？你也别轻易的说，哎，我就要到那边去探一探哈。尤其是到了这会儿，带着孩子，带着小孩呢，家长还是要多看管好啊。年纪小的反而不容易出问题。越是年纪大了一点，上了学的，有同学的一起出去玩的，也不太爱听家长话的，因为同学一起，哎，他上了我就上了，是吧？有小朋友上，那我们也上，同学之间，这种是最危险的。所以家长一定要跟自己，尤其是已经上了学，现在放寒假哈，跟孩子们说一说冬季户外，尤其是上冰的这些安全提示。那遇到危险怎么办？是吧？一旦有人这个落水怎么办啊？所以这些家长提前都要跟孩子来说一说。 对，还有在这种野外冰场，它的冰面也会有冬钓的人群，就是冬季 钓鱼 对，他们会打洞，钓完了以后可能他没有收拾残局，就冰冻就留在那儿了， 冰窟窿就还在那儿。 对，然后呢像小孩不懂，他很有可能好奇就过去，然后那个洞的大小可能我们成人都有可能掉下去的，何况一个小孩了。所以就是在带孩子上冰面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这种安全隐患。对， 这个啊，就是你就说到另外一点，就是冬季其实钓鱼也算是体育户外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休闲运动啊。 对对， 冬季冬钓或者叫冰钓这些鱼友们啊，钓友这个钓友们其实也应该有一些这个我们叫做这个道德或者说叫做规范操作的这么一个流程。你在哪儿打上这个窟窿眼呢，应该做出一标志。应该要做一个标志。 对对， 或者说你插一个小旗儿，或者又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或者你竖一小棍儿，特别简单，你立一树枝再怎么样的，你告诉大家提示一下这个地方有冰窟窿。 对，像小孩他是无法判断的。还有一个就是冰窟窿，他如果不经过一个昼夜的话，其实里边是冻不结实的， 冻不瓷实 啊。 对， 它只可能是那种冰沙状。 对，就过去就还是挺麻烦，所以 很危险。 你说户外溜冰，你要一溜冰，它跟在冰面上走可不一样，它速度挺快的。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及时的避免这些东西呢？ 这个我们一般会先在我们要活动的区域慢慢的先走一遍，就看一下，也一个也是了解一下冰况，然后呢包括冰裂缝啊什么这些，因为冰它 那个热胀冷缩的这个它也是在存在的，它会有挤压，然后会造成裂缝，然后其实这些也会在我们滑行过程中造成我们摔伤的一些的风险，所以我们都会先慢慢的熟悉一下我们的这个活动区域，然后再放开了去玩。 对，这个呀，就又说到另外一个我们讲户外冬季户外运动啊，这个有趣的运动一定要遵守相关的这个安全守则哈。F1 车手，这个在比赛之前要用脚走那个， 赛道的， 真的是脚走赛道，走一圈啊，就是我说为什么要走这赛道？那不有图吗？都有图啊。人家车手说的很好，说不行，我们必须要用双脚感受一下这个赛道，哪怕这赛道上某一个地方有一点点的那个赛道上的裂缝或者什么，我们都要知道。所以就是一定要熟悉你要滑的这个区域。我们说冬季上野冰的话， 像我如果去滑雪的话，我是有习惯热身的，而且这个热身不是你早上滑第一趟之前做一次热身，而是在这一天只要你有过超过15分钟的休息，再起来准备上雪道的时候，一个是上雪道前的热身，还有一个是滑第一趟的热身，就一个是熟悉自己的要滑行的这条雪道的雪况，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让身体的这个肌肉和所有的关节韧带都能活动起来，然后呢包括我们如果是中午吃过饭，这个是一个比较长时间段的休息之后再滑下午的第一趟的时候，也是先有一个热身过程的。 是，就身体不能凉下来，一凉下来之后你就需要重新热身，你不能说我早上已经热过了。其实不是。 对。 包 括精神状态也是，因为你经过一个时间段休息以后，其实精神状态也放松了，然后很多事故和危险是在你精神状态放松之下产生的。 对，是。 所 以这都是属于一些安全提示。刚刚我们又说到滑雪啊，一会儿我觉得这个我们还会来说另外几项运动的一些冬季户外的一些好玩东西，当然你要注意安全。还说到这个滑冰这件事上来啊，其实户外滑冰是一个特别好的冬季的运动项目，尤其对于这个青少年来说，当然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啊，青少年到了寒假的时候，千万别家长就给他关在屋里边天天学习，然后说哎呀外边太冷啊，屋里边这个暖和，一出去别冻感冒了。其实感冒这件事啊，跟冻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是不是说冷就会感冒？不是啊，真的不是。说这个最早的爱斯基摩人从来不感冒，他没有，那多冷啊，对吧？-30-40度，白天也-20-30度，怎么不感冒呢？后来是因为欧洲人到了爱斯基摩，到了那个地方，到了那个地方碰到了爱斯基摩人，然后把流感的病毒带过去，爱斯基摩人才开始产生大量的这种感冒的这个事情发生。其实感冒首先是由病毒引起的，另外一种感冒可能叫忽冷忽热。那忽冷忽热是什么意思？忽冷忽热是因为这样一个外界状态，让我们自己身体的体温调节系统可能遇到了挑战。太冷了，你需要把体温升高一点，保持36.5。太热了，你需要降一降。这是一个人体体温调节的过程。那靠什么？其实靠我们自身的免疫力来支撑这件事儿。核心是因为自身免疫力的下降或者说低下，一旦碰到忽冷忽热的气候，你无法去适应。导致叫冻感冒，其实不是冻的，还是自身免疫力的原因。 对，还有热感冒也 热感冒， 热感冒其实也是这个原理吧。我以前是冬季特别容易感冒的，就像你说的这种见风倒 ， 对，来点凉风我就要感冒，然后回家就要喝这个感冒冲剂去， 喝姜茶啊， 喝姜茶都不行了那种。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冬季的跑步运动。其实在冬季跑步之前，我也玩滑雪，也攀冰，但是滑雪和攀冰它不属于高有氧运动，它其实对自身的这个抗低温和抗这个就是这个大的这个温度变化的一个快速变化这个适应能力的提升并不很高。然后反而是我开始冬季跑步以后，这个我的免疫力就这种抗病毒能力啊什么的都提升了。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冬季有过这种大的感冒病症了。 是，所以这个真是提醒大家，说什么意思，就是在这样一个我们叫做寒冷且温暖的冬天， 还是要多到户外做一做运动， 嗯， 别觉得我一到户外就感不适，你老不出来才容易感冒呢， 嗯， 你经常出来其实没什么事儿， 嗯， 你提高自身免疫力。 对，其实像马上就已经进入寒假了嘛，很多家长会把孩子关在家里， 嗯， 一个是因为疫情，怕他们出去有这种交叉感， 啊， 对，不安全，还有一个是让孩子在家里学习，其实冬天是提升孩子身体素质体能一个很好的时节， 嗯， 因为夏天过热，孩子身体这种。因为小孩的体温是不是比成人高的， 嗯 啊，他其实自身调节能力反而没有在冬季的时候更适合做这种户外运动。 嗯，是多到户外带着孩子，我们先说一个户外是一个溜冰滑冰， 嗯， 啊，当然要做好这个防护，第一安全很重要啊，看看这个冰面是否能够上，到人工开发的是最好的，有管理，如果说特别喜欢就到户外野冰，其实滑冰最早这项运动也是就是这个起源于我们这个冬天的这个生活习惯啊，生活习惯，那用这样一个这个原来是小树枝啊，在这个鞋底下，后来弄成这个金属的放在鞋底下，加快在冰面上的前进速度，其实就是冬季的冰面出行使用的一种方法，后来演变成了体育运动溜冰。如果说到野外这种冰面的话，家长一定要看看安全，然后提醒一下自己的孩子啊，这个如果跟同学出去的话啊，什么地儿能去，什么地儿不能去。到了冰上之后，其实还有一些注意的事项，比如说你刚才喷喷也说了，什么这个冰缝啊，包括冰窟窿啊，还有我要提示的就是戴好护具，真的是小朋友的话，打护膝啊，包括这个摔倒的时候该怎么摔啊，别用手支撑啊，因为冰面很硬，一摔倒用手一支撑，往往就容易产生骨折的骨裂的这种现象哈，所以这些都是户外溜冰的一些安全提示。那其实冬天除了户外溜冰还有很多户外可以做的这个项目啊，这样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会请喷喷为大家介绍和说一说其他的一些冬天的户外有趣的运动以及他们的安全提示。当然收听节目呢，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温泉都盛开。